歌词当中呢，听起来有一些苦涩的成分，但是旋律呢是轻松而且跳跃的。这是旺福他们带来的曲目，叫做《咖啡恋曲》。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一下万芳。他的这首歌曲呢，从歌的名字开始呢，就让人感觉到了跳跃和他的心意。这首歌曲来分享一下万芳，叫做《心向凌晨四点的天的蓝》。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这个小节继续来分享到王力宏。这是这首歌曲呢，两个人不等于我们，是李卓雄老师填的词。从上一张专辑开始呢，李卓雄就赋予了王力宏非常忧郁的一面。虽然看起来呢他应该是爱情当中的常胜军，但这一首歌哀伤而且伤情的表现仍然可以成功的来征服你。分享一下王力宏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醒来只有我一个人， 分不清黄昏或清晨，空气微冷，有什么在流失，慢慢降温，一颗心往下沉，毕竟这是太短的梦，彼此终于退回陌生，我加上你两 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力宏第一次尝试在没有开嗓的情况之下用自己刚起床的声音来演绎，不过呢反而很符合当中的意境。这是王力宏的作品，叫做两个人不等于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王菲这首曲目，叫做怀念。 消息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不足生命，延续着你的好奇，也许喜欢怀念你 之间结痕。 像这些不忘被你牵着走，以为幸福已经握在了右手，可它却像一道光转眼间就溜走。多年后的你我又相遇在街头，羡慕我还剩下什么？故事结束，我在原地空等候。 现实堆积，梦想会变形，执着让人觉得好吃力。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微笑是一种眼神，赶走所有苦闷，是你让我记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有你在什么都有可能，因为彼此信任。真